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8日打击违规使用两元乘车，当局本月内展开全港执法行动。 宋皇台紧急出口出现沉降，港铁确认铁路安全不受影响。 报告建议医管局辖下医院由内部员工负责楼宇状况勘察。 俄乌继续护址破坏水坝，土耳其提议成立国际委员会调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两蚊搭车优惠，近日有关于呢一个计划啦，无论系开支方面啦，或者啲滥用问题咧，都引起关注。政府寻日咧就喺立法会咧就讲到啦，2023年度啦，向参与呢个两蚊优惠计划嘅公共交通营办商咧系发还嘅款额有几多咧？有成30.79亿元，咁对比上个年度咧就系13.95亿。咁嗰個數字嚟講咧，就係超過多咗啦，多咗超過一倍啦咁。不過都仲有一個因素，其實喺睇翻咧上年二月嘅時候咧，係將呢個兩蚊優惠計劃嗰個合資格年齡咧下降到去60歲嘅，即係合資格嘅人咧應該係會多咗嘅咁。嗱，見到尋日咧政府就提到啦，包括就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咧都話現階段嘅重點咧係要加強打擊啲違規嘅使用啦。運輸署咧今個月之內咧就會聯同各公共交通營辦商咧展開全港執法行動。港铁都会动用咧系附例咧系嘅权力嘅，佢指唔合资格嘅人士用两蚊优惠咧系属于违法嘅行为，如果定罪嘅话咧最高可以被判监即系判处监禁嘅咁。港铁方面都话啦，今个月25号起，重铁附加费就会由500蚊加到去1000蚊，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附加费咧就会由290蚊咧系增加到370蚊嘅。咁佢都话同时会加强查票啊、宣传教育等等嘅咁。就住呢一啲措施系咪可以有效打擊到一啲濫用呢一個兩蚊優惠計劃嘅人士咧，一啲嘅行為咧，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啊！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立法會議員謝偉銓，早晨。 系早晨， 早晨謝偉銓，你對於兩蚊搭車，我見到你本身喺質詢嗰度都有關注啦。整體嚟講，你對於成個計劃，你嘅關注點係點樣咧？ 其實最主要咧，第一我哋嗰個初心係咩咧？其實係敬老啦。第一即係另外就係希望鼓勵嗰啲長者咧，就係多啲出門。去自己去見識下嗰個成日坐喺屋企咁樣，咁當然而家嚟講，你睇到咧就係因為將個年齡降到60歲咧，你從啲數字會基本上有一個分析嘅。你睇搭鐵路即係港鐵嗰啲咧，即係嗰個升幅大好多，因為好多時候而家60歲咧仲係工作緊嘅嚇，我哋退休年齡已經係延後到65啦，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即係應該係預示到會增加嘅。嗰、那個數量，咁其他都有增加，但個倍數就冇咁緊要咯。咁其實即係如果用呢個原則，即係出發咧，咁當然咧，我覺得即係尤其是啲長者咧，你鼓勵佢多出門啊，即係活動啊，同埋你係可以睇多啲嘢咧，對佢個晚年生活咧更加即係我覺得有幫助。而過去亦都係因為呢樣嘢咧，好多人都贊成呢樣嘢係一個德政啦嚇。咁但係打擊嗰啲即係唔合規，唔係佢嗰個資格嗰啲人用，咁當然呢個要加重罰則啦，因為咁另外咧就係好多時候啲人就話有啲長者因為佢方便啊，其實都好嘅，方便啲咗，佢上咩車咁，總之去個目的地就得啦，佢唔理嗰個車，譬如話係長途車，佢都照上啊，咁但係可能搭2-3個站啊等等，咁呢方面咧其實就可能個補貼俾有關公共交通的營運者咧就會多咗，所以我都有個質詢話，政府可唔可以即係好似簡單，好似類似坐的士一樣嚇，按嗰個車程嚟收費咧，咁啊變咗個補貼咧相對會少啲咯。咁喺呢方面咧就希望政府即係諗，但我其實嗰個背後個理念係咩咧？其實我哋而家強調係智慧城市嘛，利用大數據。其實你多啲呢啲數據咧，你會發覺咧，可能係某種短途嘅車咧，你可以增加個供應量，即係話你多啲班次，咁變咗啲人用得多嗰啲咧，你就可以調整啲班次啊，用呢方面。咁其實係更加即係可以切合翻咧 市民嘅需求啊，對啲公共交通，譬如你啲人話會唔會個個人都搭曬長途嗰啲，因為貪方便啊，咁令到長途客嗰度咧冇位咧，其實可以考慮一個做法嘅，我覺得就係、是、你譬如嗰個同樣一個巴士，佢係長途嘅，咁你搭咗，可能嗰個車費咧，雖然你係短途，但可能比一般短途車嗰度咧，你稍微貴啲咧，可能亦都令到啲人咧就未必話肯，即係俾多譬如一兩蚊就搭嗰個車咁。呢啲其實可以諗嘅，其實可以研究一下嘅，點樣令到即係呢方面咧，即係我覺得係公道啲啦，冇理由即係譬如你唔係過海嘅，搭兩三個站又要補貼過海嘅價錢。 Okay.但會唔會仲複雜呢？即係可能以逐條線計，你搭幾個站或者搭幾長距離，而有一個唔同嘅分段，亦都可能未必只係一個兩個分段，可能係好細碎嘅啲分段，咁先至係可以即係令到唔會話可能搭好短途，然後就俾曬全程車嗰個錢。呢、這、一個嗰、那個行政啊，或者成個科技嘅應用，會唔會都好複雜呢？ 其實而家你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就係強調我哋善用科技啊嘛，咁創新科技呢方面呢，唔好覺得即係哇，好似好複雜、好難。其實而家嗰啲即係科技好多嘢咧，你想象唔中、想象唔到嘅。咁其實喺呢度鼓勵一下，如果做得到嘅，又唔係話一定細分到一個一個站啦，咁亦都可以考慮。另外，即係最主要嚟講咧，我覺得就係、是、大家都會覺得公道啲，又唔會影響咗嗰個初心，即係希望鼓勵啲長者係多出行啦。咁呢方面呢，我覺得呢，即係大家如果講得多呢，對啲長者嚟講呢，想出行呢，會唔會有啲呢方面嘅負面影響呢？我覺得都希望大家唔好講話，即係有啲長者真係佢好逼嘅，佢唔想呢上咗另外一架車，咁係唔係即係呢方面我哋都可以包容一下呢？ Okay. 最主要係唔係即係我講係大家講益咗嗰、那個巴士或者公共交通嘅营运商 咧，政府就话其中提到话继续鼓励一啲专营巴士或者小巴嘅营办商咧，喺譬如财政嘅考虑之下啦，财政同埋营运考虑之下咧，整体经济环境啦、乘客需求等等嗰啲因素咧，尽可能咧提供一啲票价优惠，包括单向同双向分段收费，即系暂时都系一个鼓励嘅方法嘅啫。咁你自己点睇咧？有几大成效？嗰啲嘅公司系会跟住咁做咧？你估计？ 我自己个人嚟讲就唔系太乐观啊，因为你头先大家都会关注，譬如搞一个新嘅制度，可能好复杂咁样，对公共巴士或者嗰个公共交通营运者，佢都会有同样嘅心态啊。咁做乜要做啫？反正对自己嚟讲系都除咗你一个即系话系喺社会方面咧出一啲力之外，其实对佢自己嚟讲系冇乜，所以讲话冇乜着数。 除咗讲话即系呢个长车短搭嘅问题咧，今次头先我都讲到就系话打击一啲滥用嘅情况嘅咁。政府就提到话，譬如运输署啦，都会喺今个月内联同唔同嗰啲交通营办商咧，就会全港有一个嘅执法行动。港铁头先都讲到话加大咗嗰个嘅附加费，如果发现啲人系滥用呢个两蚊优惠。你觉得个力度够唔够呢？譬如睇港铁啦，重铁个附加费500加到1000，轻铁等等咧就附加费由290蚊加到370蚊，有冇个阻吓性喺度啊？你讲？ 我觉得就可以即系大啲添，即系个罚则，即系个阻吓性，即系某个程度，然后先会加大咯。咁同埋咧，始终既然有啲咁条例咧，你唔系话即係人哋講你先執法噶嘛，你應該係全程都執法，即係時時都執法噶嘛，咁變咗啲人都會即係喺呢方面咧，就係唔會咁隨隨便便濫用咯。 不過都有好現實嘅情況，就係、是、除咗話嗰個罰款加咗啦，有冇咁嘅人手咧？譬如以港鐵嚟講，咁多個站、咁多個出口、咁多個閘機，係咪有咁多人可以睇得咁細，有啲濫用嘅情況咧，處理到咧會？ 好多時候咧，即係執法嘅時候咧，都係一啲抽查嘅啊。咁抽查嚟講咧，即係大家如果強調第一個罰則重啲，咁你人手你唔可以個個人即係派啲人喺度睇住咧咁多啊。正如你頭先講，咁啊抽查咯，罰則重啲，咁啲人都會擔心嘅。我搏幾多次，即係會俾人捉到咧咁樣。即係正如違例泊車一樣啫嘛，你牛肉乾個價錢貴啲，咁大家就唔搏啦。你平嘅時候咪大家搏咯， Okay. 另外除了港鐵之外，因為有些議員都關心到其實其他交通工具那些違例者是不是過往可能都是補回差價就了事了，尤其是譬如講到小巴，根本個小巴司機又沒有權即是可能做一些即法例上要求那個乘客出來出示他是不是合資格用這個兩元優惠等等。你覺得除了 港鐵以外，其他交通工具會不會都有些濫用的情況，那個打擊的力度或者做法又夠不夠呢？ 好多时候呢，一个条例嘅執行，第一需要人手，第二呢即係个阻嚇性系咪够呢咁样。我哋加强阻嚇性，另外就系嗰个執法方面系咪可以多用，即係好似有好多地区国家都系多用一啲创新科技，即係唔需要太多人手嘅问题。咁呢方面呢，我觉得系可即係会个成效更加大。因为大家知道即係可能用科技，譬如为你泊车咁成日都有人睇住嘅。咁、 okay. 你就唔会即係轻易咁样即係尝试去违规囉。 OK, 好。唔该晒谢伟全，同你倾到呢度有关于两蚊搭车优惠嘅一啲嘅关注。谢伟全就系立法会议员。我见到报章引述到立法会议员张欣宇都有提到，佢就话即係睇到絕大多數咧被發現係唔合資格用優惠嘅人士都會配合咧繳交附加費嘅，咁啊專門咧隊伍亦都有經驗去處理糾紛啦。咁但係佢指咧港鐵只係佔補貼額大約三成，仲有其他交通工具咧對於違例者嘅都係話只係咧補翻個差價就了事，並冇阻嚇力嘅。咁建議當局咧係全面引入定額罰款制喺其他交通工具嗰度。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狄志遠，早晨。 早晨，早律师罗文，早晨。 早晨，狄志远，我见你都有在立法会质询，都是有问到有关于两蚊搭车优惠的，你的关注是什么？ 是昨天就我提出一个口头质询，劳工局局长就答了我关于两蚊优惠的政策措施。咁当时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社会上就有些人有个讨论，就说呢政府呢就去降低了60岁之后呢，那個是一個無底深潭啦，或者造成政府一些很沉重的負擔啦。咁又提到即係濫用的情況啊咁樣。咁我都希望想了解一下政府在對於兩蚊優惠嗰個政策嗰個態度同埋嗰個方案是點樣嘅。咁首先第一樣嘢咧，我哋係歡迎政府咧係針對違例使用的事，因為依個係非法行為嚟嘅。咁亦都係即係大家不能接受啦。咁而家係加強執法啊，加強罰款啊。咁我哋呢個方向係同意同埋歡迎嘅。咁第二樣嘢咧，咁我都問到話，喂因為咧係兩蚊乘車優惠咧，係有佢社會嘅意義同埋效益嘅。因為可以鼓勵多啲長者啦，或者殘疾人士多接觸個社會啦，可以就業啦，可以交友啦，可以學習啦等等咁樣。咁令到佢哋身心健康咧，都係對一個社會嘅幫助嘅。咁呢方面咧，就局長係認同嘅。咁佢都認為係融合關愛社會嘅目標嚟嘅。咁我亦都關心到人提到話啊，兩蚊加到三蚊喎咁樣。咁局長似乎琴日講法咧，這個仲暫時嚟對政府嚟唔係一個考慮啦。咁所以如果你話整體琴日局長對我答覆咧，就話主要係針對違規嘅行為。另外咧，係透過教育咧，令長者咧係減低或者防止咧係長車短搭呢個做法。而個政策目標方向咧，大家都確立咧，咁我係歡迎嘅。 但講到話針對濫用嘅情況，都話會有一啲全港性嘅執法行動咧。其實本身都有執法行動嘅，不過就話今個月內要再展開全港執法行動啦。而港鐵亦都有話宣布咗，今月25號起咧嗰個嘅附加費咧都會增加嘅。你自己覺得你頭先就話歡迎成個做法嘅，但你覺得個效果點咧？阻嚇力又點咧？係咪達至原本諗話打擊濫用嘅情況咧？ 我覺得要俾啲時間政府又或者有關機構做事情先啦，因為有啲人即係個別人士進行一啲即係違規嘅行為，即係譬如攞咗人頂證去聚搭車，咁可能有唔少人都係即係貪小便宜嗰只咁啦。咁如果你話高姿態話執法，咁亦都有個好比較嚴厲嘅罰款咧，咁我覺得係一定有阻嚇作用。我都係既行一轉先，然後再進行檢討，因為我亦都唔希望呢個行為咧係一種即係煙花效應。咁而家社會關注咧就做一轉咁樣，咁我諗佢都係有定期有啲高姿態啲嘅做法咧，一路就係俾大家有一種即係警惕，喂你咁樣違法係會罰款，不單罰款喎，有啲個案可以喺法庭上去罰，去到法庭咧係琴日局長都話係可能需要坐監嘅。咁如果呢啲情況大家明白嘅時候，你貪小便宜啊冇著數啦，我貪我幾蚊。 我分分鐘拉去坐監嘅，咁大家檢測一下啦。咁另外就長者去認識呢一樣嘢咧，就啊長車短搭可能政府負擔咪多咗，因為我明白咧，好多長者或者殘疾人士都明白咧，社會係支持佢，佢都唔想造成社會上一種無謂嘅一種負擔，咁佢哋都會盡力做。咁當然咧，我亦都講一個現實咧，有時長者同佢講咧，因為地鐵而家開通咗好多路線咧，嗰啲短線巴士係個班次係疏咗好多。咁就細林嗰陣時候咧，咁佢哋都有啲難受。咁當然佢當時而家係唔明白嘅，好多唔明白咩叫長車短搭。哦，原來搭呢啲車咧，政府就要補貼多啲。咁佢哋好多都唔知嘅。咁而家多啲宣傳教育咧，咁我相信大家都會攞到一個合理嘅做法咯。 即係你覺得多啲宣傳係會令到佢哋減少搭長車個問題嘅？ 我同啲長者傾過係嘅，因為佢哋明白嘅，因為佢大家佢哋個感，你知好多長者好感恩嘅一個心情嘅。咁既然社會都支持佢哋出嚟去多啲接觸，咁佢都唔想浪費嘅資源嘅。咁呢個我相信即係大家呢個良性互動咧，就正正係2蚊嘅優惠就係、是。建立一個互愛嘅一個關愛一個社會嘛，呢啲其實一個互動係一個好有理想。你話嚇嚇佛啊，或者去警嗰啲長者或者殘人士咧，咁可能嚇怕咗佢用呢個優惠啲。咁我覺得係對一啲長車短搭唔用咗嗰啲嘅長者殘疾人士，透過教育啦、鼓勵啦，而違規嗰啲咧就真係要執法。 Okay. 執法是最重要 的。執法的時候咧，都講到，即係除了港鐵之外，其他交通工具，你覺得那個執法的力度是怎樣呢？譬如我舉個例，小巴其實冇一啲，似乎冇一啲專人去做查票啦。咁亦都有一啲意見就提到話，其實司機都冇權力要求個乘客出示嘅身份證嘅喎。咁點證明佢係咪一定係唔合個資格嘅咧？點樣可以加強呢一方面咧？ 即係執法啲嘢，我自己本身唔係專家啦，但係我好簡單諗啊，會唔會有啲放蛇啦？譬如話有啲對。專去呢啲車度，咁如果當出現啲問題，咁佢可以介入當中啦。咁呢啲都可能可以值得考慮啦。咁頭先我都聽到有議員提到話，個資訊科技咧其實值得諗嘅。因為全世界都走向科技化，你下下用人力咧都係一個階段性嘅做法，即係你話持局嚟講咧，係資訊科技嘅做法係好嘅。我同一啲九巴朋友講過咧，佢哋透過閉路電視咧捉到一個咧或者一啲咧係長時間用人哋張卡去濫用嘅，咁佢哋都係透過資訊科技係做到呢樣嘢。咁呢方面研究值得可以探討啦。咁我唔係專家，我就俾唔到好多意見。 我見你喺質詢都話有意見，話兩蚊優惠會唔會個開支係造成無底深潭啦？你自己嘅睇法係點？點樣可以減少個負擔問題咧？隨住人口老化之下， 我諗個問題在於就係唔好為人違規同埋即係濫用嘅情況啫。因為咧，我睇就係社會價值係可能高過你所謂政府要付出嗰個津貼嘅。咁琴日局長對喺其實琴日答覆裏面咧，咁佢話今年咧預計係31億嘅。咁31億咧係政府預算之內嘅，即係有預算嘅情況之下，我相信就負擔得來啦。咁我睇到未來一段時間嚟講，我唔覺得政府喺呢方面係無能為力咯。咁所以我自己係着重嗰個社會價值。你話多一個老人家出嚟，佢生活係比較豐富，身心健康，咁可能佢減少睇病喎。你諗下睇醫生有幾多錢呢？咁我覺得社會嘅價值同埋效益咧，我都覺得呢、這個即係唔係用我金錢去計嘅。 Okay. 半分鐘到都有啲話，不如唔好2蚊啦，變2折啦，或者限住用一啲優惠嘅上限次數啊，等等，得唔得咧？ 我諗暫時我自己睇唔從個經濟嘅角度去睇問題咯。既然政府都話喺預算之內嘅，咁咪繼續行落去先咯。因為你搞多好多呢啲嘅調整咧，咁長者就會覺得咦？咁我係咪好造成社會嘅負擔呢？同埋因而咁樣又減少啲人出入啊，或者技術性好困難，造成混亂呢？咁係咪好有意思呢？ 譬 如有啲調整嘅一啲票價，咁到時會唔會車長同長者喺面？但當時嚟講有啲誤會， 明白？明白。 有冇價值呢 o、okay, k 好，唔該曬，狄志遠。狄志遠係立法會議員，講到2蚊搭車優惠，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啟德發展區一個地盤的公營房屋發展項目進行打裝工程期間，港鐵屯馬線宋皇台緊急出口其中一個監測點出現沉降，工程需要暫停。港鐵說已經確認鐵路安全不受影響。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表示，相關部門會在地盤復工之前確保實施適當措施。有立法會議員憂慮未來幾個地盤同時進行工程時會加劇沉降問題，希望政府當局加強監察。中國、巴基斯坦和伊朗在北京舉行首次的三方司局級反恐安全磋商，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務司司長白天和伊朗外交部部長助理兼南亞總司長穆薩維，巴基斯坦外交部反恐司司長哈米德就地區反恐形勢、共同打擊跨境恐怖分子等的問題深入交換意見，並且基於這次磋商的成果決定機制化舉行三方反恐安全磋商。外交部部長助理農庸同日亦都集體會見穆薩維和哈米德。另外，中巴、中伊雙方亦都分別舉行了雙邊反恐磋商和雙邊反恐交流。86歲的教宗方濟各在羅馬一間醫院接受小腸器手術，這次手術需要全身麻醉，歷時3小時。醫生表示，教宗的小腸器是由2021年腹部手術留下的疤痕引起，手術很成功。教宗苏醒之后精神良好，仲开玩笑问几时进行第三次手术。预计教宗需要住院5至7日，康复之后不影响出行或者参与其他活动。不过医生亦都指出，虽然教宗身体强壮，但是年事已高，近期曾经患上支气管炎，因此在教宗住院时间方面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体育消息，韦斯咸在欧洲协会联赛以2-1击败费伦天拿，夺得球会超过40年来首项重要锦标。两队上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踢至62分钟，费伦天拿有球员犯手球，韦斯咸的宾华马操刀射成1-0。费伦天拿在5分钟之后攀平，查洛保云在90分钟接应队友之后建功，協助韋斯咸最終以2-1擊敗對手，奪得球會超過40年來首項重要錦標。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1,993點，係升8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39.96，瑞士法郎0.909，加元1.336，人民幣7.13。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69美元，卖出1,946.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新界区啊，粉岭公路天桥出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出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挤塞噶，咁车龙排翻去鸡岭回旋处啊，就系粉岭天桥出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鸡岭回旋处。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喺2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仲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德宝花园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另外， 屯門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慢線嘅壞車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啦，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咧就比較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咁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而家排到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而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一带咧就行车缓慢。喺新界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裕豪山庄一段咧就挤塞。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車，咁而家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麗圍對出。屯門嘅龍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而家近住迴旋處一段咧都係擠塞，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大埔公路來回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咧都係擠塞㗎。咁而家出九龍方向龍尾排到去馬場，去大埔方向車龍排到去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對出。另外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连德道去返南田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有坏车啦，咁车龙而家排返去宝达村呀，就是连德道去南田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有坏车，而家龙尾排返去宝达村。咁另外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落返中环湾仔绕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太古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之中，大家需要认清变化，把握机会。全新节目《大变局新机遇》，有丰富管理咨询经验的谢祖慈，每集会请来嘉宾深入讨论。 这个节目所涵盖的范围将会包括新的市场、新的技术、新的思想和创意，希望能够为香港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介绍新的机会和新的思维方式。 大变局新机遇，6月18号起，逢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3年6月8日，打击违规使用两元乘车，当局本月内展开全港执法行动。 宋皇台紧急出口出现沉降，港铁确认铁路安全不受影响。 报告建议医管局辖下医院由内部员工负责楼宇状况勘察。 俄乌继续互指破坏水坝，土耳其提议成立国际委员会调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关于2蚊搭车优惠啦，无论成个财政嘅负担啦，对政府嚟讲或者滥用嘅问题啦，咁啊见到而家最新咧就系话政府都话会喺今个月内咧会联同公共交通营办商咧展开全港嘅执法行动，港铁亦都会用佢嘅附例嘅权力啦，港铁其中就话。今個月25日起啊，喺重鐵方面，其中就係話附加費咧，就係會由500蚊加到1000蚊啊，會唔會有一個嘅阻嚇力係足以令到係可以打擊到呢一啲濫用嘅問題咧？咁講到負擔方面咧，勞福局嘅資料都提到話，2023年咧就係政府咧就係發還咗超過30亿嘅30.79亿嘅费用系俾一啲公共交通营办商嘅咁，你自己点睇啦？这个嘅负担方面，大家有啲嘅讲法都系话，随住人口嘅老化啦，会唔会系越嚟越多啦？咁对于政府嘅财政方面又点啦？有好多唔同嘅建议出过嚟嘅，例如话除咗叫2蚊优惠，会唔会可能改为一个嘅即系叫两折咧？咁亦都有一啲嘅建议就系话，会唔会喺嗰个每月同埋每年？ 俾呢一啲受惠嘅市民嘅補貼嗰度都有一個嘅封頂咧，或甚至可能每日都有一啲嘅限制等等咧。有啲嘅長車短搭嘅問題都有議員提到，係咪可以即係增加一個分段啊？咁從而係可以即係更加仔細去處理去補貼嗰個嘅問題咧？咁好多唔同嘅意見，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嘅歡迎大家打嚟嘅。電話旁邊有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亮，早晨。 早晨， 莊太亮教授。政府就提到話，2023年係即係參與2蚊搭車優惠計劃嗰啲公共交通營辦商咧，政府就發還咗俾佢哋咧，就30.79億，同上一個年度比咧13.95億咧就多咗一倍幾。咁但係當中就係因為之前即係下降咗嗰個合資格嘅年齡去到60歲啦。咁你自己點評估呢一個嘅數字，對於政府嘅財政壓力又點？ 咁而家政府基本上都係財赤嘅啦，咁所以你話30多億其實都係唔係我哋有盈餘可以冚到噶嘛？即係如果有幾百億盈餘，咁可能就即係覺得30多億就唔多啦。咁大家係一個幾百億嘅赤字，咁所以有幾十億都係要開一個好大嘅税先可以等得翻嚟嘅。咁所以就政府應該喺度即係睇一睇緊啲啦。 但你覺得現階段30.79億呢個算唔算一個大嘅數字？或者其實係咪好似啲意見咁講，預計嚟緊都會一路係加落去，加落去嗰個幅度又會唔會去到一個令人擔憂嘅程度咧？ 嗱，問題佢係冇封頂啊嘛，即係你睇翻我哋由10多億去到30多億，主要係由65歲即係降到60歲啊，呢度已經係好多人嘅，即係多咗差唔多倍嘅合資格人士啦嚇。咁另外就係一個固定嘅補貼，即係你無論將來巴士加到一倍兩倍都好咧，你都係要補貼大部分，而市民就俾2蚊啊嘛。咁所以市民係冇一個即係誘因話同你慳錢嘅。咁亦都應該係即係將呢一個同佢個車費掛鈎，令到市民咧即係選擇車嗰陣時咧係比較即係有個計算喺度咯嚇。 講到負擔呢一樣，你自己有冇建議啊？針對呢個計劃，好似你咁講就冇一個封頂啦。如果加價一路加落去嘅時候，繼續都係叫2蚊，咁個補貼額就多噶啦。你自己有冇啲咩睇法，或者有冇聽到啲意見覺得都可取嘅咧？ 咁啊，政府係想即係想。想同其他城市比較啦，譬如話喺國內，其實根本就連2蚊都唔使俾嘅，好多地方好多城市連2蚊都唔使俾，全免費嘅。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即係我哋如果喺呢度再加上嘅咧，就可能同其他城市咧，我哋嘅福利反而就唔係咁好啦。咁但係始終政府嘅財政嗰、那個即係有限，其他城市未必係要補貼翻俾嗰個即係交通營運商或者個補貼機制係唔同啊嘛。咁所以我覺得係應該掛鈎嘅，譬如話兩折啊，或者係。即係同嗰車費條掛，車費高啲咧，你市民俾個就應該係高啲，就唔係應該係一個固定嘅額，即係金額嚟噶。 折呢一個優惠就有人提啦，你都覺得可以考慮啦。我見有啲建議就會唔會可能每月啊，或者每年嗰個補貼有一個封頂，或者搭長車嚟講，因為而家成日都話長車短搭咁啊，可能令到嗰個補貼額都多咗。長車嗰個嘅即係車費補貼位咧，都有一個嘅上限定喺度嘅咁，同唔同二次上限咧？ 上限我覺得是應該的，咁如果政府技術上唔係成本唔係咁高嘅，你可以譬如每一年嘅上限啦，或者每個月有個上限喺度啦。咁就另外就如果你係已經係兩折車費，咁長車短搭個情況應該就會減少嘅，咁就未必需要喺長車短搭會再做一啲功夫啊。 OK， 另外我見有啲唔同地方嘅做法嘅，譬如2018年我見到政府委託顧問公司做呢個檢討2蚊優惠，提到譬如紐約同埋倫敦都設有一個嘅時間限制嘅。另外新加坡咧亦都話喺一日有唔同時段咧會提供唔同嘅折扣嘅。香港應唔應該參考呢一方面咧？定係都反而咁做會更加複雜咧？ 嗱，我覺得係應該嘅，因為政府而家2蚊補貼其實就破壞咗成個市場個機制嘅，即係有啲時段譬如市民翻工放工。呢啲時段應該係即係俾市民翻工放工啲優先噶嘛？如果你話免費或者係2蚊咁樣咧，就可能令到有啲老人家咧，佢未必係需要出行，但係有呢段時間即係出咗行咧，就阻咗一啲人翻工。咁所以可能係譬如話會唔會係非繁忙時間就有優惠咧？冇即係繁忙時間就交翻一個譬如正常的一個車費咁樣啦。 你覺得整體嚟講，其實之前即降低到嗰個嘅年齡門檻去到60歲啦，會唔會呢一你自己本身支唔支持呢個做法嘅咧？ 咁要同其他城市比較啦，要其他城市都係60歲免費，咁我哋又唔係話即太過分，咁但係都睇翻即政府可能之前個財政比較充裕啲啊，咁所以就即降到60歲咧，都係當一個市民一個即一個福利咁樣啦嚇。咁但係我覺得依家咧60歲市民都好多係做緊翻緊工噶嘛，即如果係翻工你又補貼佢咧，就未必 達到我哋想即係即係補貼俾退休人士嗰個即係交通啊嘛。咁如果辦公有能力嘅，就未必需要補貼嘅。咁我覺得我可以慢慢去逐年降啦，唔需要一次就去到六咁樣咯。 長車短搭嗰個問題咧，你自己點睇？有啲議員話啊，係咪可以多啲分段啊，或者做用科技做好嘅分段啊、分距離啊，從而令到嗰個補貼額可以即係減少啲啊？呢個點睇咧？ 其實而家有啲。即係我哋以前做法就分段咧，一兩段或者三段啦。因為我哋嗰時冇科技啊嘛。咁其實如果睇翻譬如首爾啊，即係南韓首爾，佢哋其實已經係唔係拍一次白通嘅，即係唔係拍一次，佢拍兩次嘅，上車拍一次，落車拍一次。咁啊，中間仲可以落車之後仲啊，如果你可以轉乘地鐵啊或者巴士，如果唔係太長都唔使再走錢嘅。咁其實呢個已經係我去即係首爾幾年前咧，三四年前已經係咁嘅科技，即係我哋已經可能有咗好耐㗎啦。咁覺得科技係有喺度嘅，即係問題係政府用要呢啲巴士公司去實施嘅啫嚇。 OK， 好啊，唔該曬莊太亮教授，同你傾到呢度。 好啊。 啱啱傾過係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亮。聽下大家嘅電話，關於兩蚊搭車優惠，有陳先生嘅早晨。 系早晨， 早晨。 关于呢个长车短搭咧，我觉得政府咧系喺嗰个概念上面系错咗嘅。正如头先张太亮讲呢一个道理一样，其实嚟讲你喺设施方面咧，应该俾人哋可以系落车夺翻嘅。咁但系你话长车短搭，点解我会话佢唔啱咧？因为有好多长车咧就系收得贵啊，所以好多人都唔会上嘅，一般人都唔会上，所以变咗车系比较空啲嘅。咁其實嚟講，長車短搭正正就係一個物盡其用，唔好嘥咗啲車。應該啲人咧就唔需要逼到去下一架嗰度，應該就坐呢啲車。但問題上嚟講，你巴士公司啊或者其他公共機構咧，佢有著數啊嘛，所以佢咪唔會執行咯，係嘛？咁所以呢樣嘢咧，就第二個問題咧，就話六啊歲都有。得攞嘅時候咧，其實呢個工作年齡又只係推後啫，但係竟然係六十歲都有呢個兩蚊優惠咧。其實呢個應該好似頭先所講咧，即係慢慢將佢調翻低去，將就調翻高嗰個年齡。 嗯， 第二嚟講咧，你而家暫時嚟講咧，你係可以酌量加翻費用，六十五、六十四、六十三一路順序加翻上去。 即係唔係全部都話一兩蚊？你意思係 係啦，即係兩蚊，你變咗嚟講咧，你圍到如果係六啊歲咧，可能要三蚊或者四蚊咁樣。 OK， 咁樣一路咁調翻落嚟，係嘛？咁同埋慢慢將嗰個年齡咧，即係唔好再咁年青啦。因為好多人啲上年紀都有嘢做啊嘛。 OK， 係嘛？咁所以呢主要就係呢兩個大問題，希望政府咧搞清楚。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嘅意見。講到兩蚊優惠，好多唔同嘅細節，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 1872311。關注到濫用和整個負擔的問題的。另外想跟大家說一下有關於醫管局，早前大家都關心，因為有一些譬如石屎、醫療儀器塌下的一些事故，見到早前其實都有成立了委員會去檢視相關的事的，亦都向了局方交建議和報告。昨天就公布了關於報告的內容，其中就是說委員會建議就是增加一倍的醫學工程人員的人手，以便日後是在場監督部分承辦商的醫療儀器維修保養工作。另外還有一些建議都針對著一些檢驗樓宇安全等等。整個情況都想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醫管局策略及發展總監程偉權醫生，早晨。 早晨，蕭樂文你好。 早晨程醫生，可不可以講一下整體醫管局對於一共有23個建議的，你們的回應是怎樣？有沒有說何時可以處理到這些建議？ 其實先講咧，就醫管局好多謝委員會過去幾個月咧，就住即係儀器啦，同埋設施嘅呢啲咁嘅事宜咧，俾咗我哋好全面嘅建議。咁其實個建議係包埋喺系統啊、人手啊、培訓啊、同埋架構等等嘅。我哋都係好緊張咧，就係個病人嘅安全啦。除咗你正話提到有啲建議咧，就係譬如包括醫學工程人員嗰方面，我都想有幾點都扼要講下。 好啊。 即係醫療儀器方面咧，我哋會特別嗰啲比較高風險嘅醫療儀器咧，我哋會加強監督啲承辦商嘅保養維修工作啦。特別都係有啲工序好重要嘅，我哋會督導住啦。咁樓宇方面咧，就我哋即係以往咧，就係可能係可能好多嘅建築物啊，即係我哋面積好大啦，都係咁三年一檢咁樣嘅做法啦。不過今次委員會建議我哋咧，應該按翻嗰個樓齡啦、風險咁啲因素咧，加強對呢啲建築物嘅檢查，咁同埋長遠咧係由翻我哋醫管局嘅內部人員咧負責呢啲咁嘅勘察嘅工作嘅。咁特別一提咧，就係過往我哋比較咧係倚重多少少係即係人嘅目測啊，或者係用啲傳統啲嘅方法啦。咁今次我哋希望咧引入一啲科技去幫我哋。咁另外咧就係 我哋都會喺每個醫院咧成立一個即係醫院嘅安全委員會咧，加強翻監督醫院呢啲大大小小嘅啲安全事宜嘅。 OK。我哋做樣講啦，講話儀器維修嗰度啦，咁我見到話有啲醫療儀器嘅承辦商做維修嗰陣咧，做保養嗰陣咧，醫學嘅工程人員咧都要在場監督嘅。其實係咪講緊所有嘅醫療儀器，定係都係某一啲醫療儀器？如果咁做又要係即實際嚟講係要多幾多嘅醫學工程人員咧？ 係啊，雖然我簡單解釋，因為我哋嘅醫療儀器都好多嘅，我哋成四十幾萬件嘅，即係林林種種好多。不過咧，我哋都分開呢個風險級別嘅。特別咧，我哋先譬如簡單講，我哋有啲高風險啲嘅咧，譬如有啲心肺機啊咁之類啦。咁嗰啲咁高風險嘅咧，就成個過程咧，當有外邊嘅承辦商嚟嘅時候咧，我哋嘅醫學工程人員咧都會監督。咁但係有啲譬如可能刺激構風險，可能佢嗰個維修嘅某一啲工序緊要啲嘅，嗰啲我哋咪監督咯。咁若果再次一等風險嗰啲咧，我哋可能係抽查咯。咁希望成個系統咧可以透過用我淨係呢個方法啦，咁啊可以保證個質素啦。咁至於工程人員嗰個數目，確實咧，尋日都係我哋委員會都提到咧，就係話我哋需要都係加翻啲人手嘅。咁呢個咧，我哋會循序漸進咁樣做，都會可能會有個過渡期啦嚇。咁但係加人手都係我哋會做嘅。 而家有幾多嘅醫學工程人員係？ 咁嗱，依家咧就暫時我哋咧就有即係醫學工程師啦嚇，就有十五位啦。佢哋都係有啲輔助人員幫助佢哋嘅啊。 係咪同一樣嘢？醫學工程師即係醫學工程人員係同一樣嘢嚟㗎嘛？ 嗱，咁醫學工程師咧就可能佢哋受過嘅專業訓練咧係更加資深啦。 嗯。 咁但係佢哋有啲可以話受過一個比較廣闊嘅訓練嘅技術人員都會幫佢哋嘅。 OK， 因為我見報告提到話，根據聯網所述咧，聯網嘅醫學工程師有80%至90%嘅工作時間咧係為醫療儀器採購提供技術支援嘅咁，小部分時間咧係參與監督保養維修嘅。過往點解會係小部分時間做監督保養維修咧？係咪真係可能個工作量未必可以做到咁多？如果日後係要承擔埋呢一個監督嘅工作，係咪真係實際做到咧？又？ 咁你講啱，呢個亦都係委員會其中一個向我哋建議嘅方向。無論即係喺佢哋嘅人手方面，特別佢哋嘅有職能去釐定啦。咁確實過往咧喺每個聯網咧，佢哋會比較多咗時間咧，花喺就係話用喺譬如要採購新嘅儀器，或者係換一啲舊嘅儀器啊。咁佢哋喺採購工作做得花咗多少時間啦？咁透過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係若果有啲相類近嘅儀器，我哋喺總部集中去做採購。咁可以騰空翻佢哋多啲時間，咁呢啲嘅醫學工程師或者醫學工程人員咧，佢咪可以有多少少時間喺現場，又或者做抽查，確保呢啲維修商嘅工作嘅質素咯。 OK， 不過都好現實，我想知醫學工程師係咪都識曬所有呢啲醫療儀器嘅監督㗎？係咪全部都勝任到嘅？定係有啲可能根本都要再訓練過嘅？ 咁其實咧就委員會都有提到，其實培訓。都是一個重要的，你講得啱嘅，其實我哋醫療嘅儀器真係好多類型，其實就淨係種類都可能去到差唔多2800種，咁所以咧，但係醫學工程師佢哋本身受過基礎嘅訓練之後，佢哋再有受過培訓咧，對於唔同嘅機種咧個認識咧，會幫到我哋咧去監察住啲承辦商嘅工作咯。 我見到你尋日都有提到話，即係公立醫院嘅醫學工程人員咧，比起私家醫院嚟講少好多嘅。其實要請有冇諗住請幾耐啦？或者本身要請嘅時候喺個市場上面係咪好難揾到呢一啲嘅人才咧？係咪都有個困難喺度呢？ 咁當然啦，我哋都要都係渴求人才嘅，我哋咧仲啱啱個報告出咗冇幾耐啦，我哋都要時間去評估一下。我哋無論喺招聘啊，或者係釐定佢哋嘅職責方面點樣做，不過未來幾個月咧，我哋會加緊做呢樣嘢 嘅。我見到個議員都話用翻一啲嘅即係醫學工程人員去監督翻承辦商嗰個做法係本末倒置，點睇佢哋呢個講法咧？ 咁由於我哋嘅醫療儀器其實都係複雜種類多，咁有陣時咧都係喺原廠嘅保養嘅承辦商，佢對於佢哋嘅醫療儀器嘅設計咧係最熟悉。咁由佢哋去做保養咧，我都係有個好處。不過今次委員會發現咧，就係、是、其中一樣嘢，我哋過分倚重然一啲工序咧，完全由交由佢哋去做咧，我哋需要監督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有一個平衡啦，即係 一來是他們的原廠保養商可以幫到我們，二來我們透過監督他們一些重要的工序可以確保質素會保持。 Okay. 我哋做得到 嚇。嗯，另外關於一啲設施保養維修包括樓宇方面，我見到一個建議就話七個聯網應該各自係透過一個仔細嘅監督嘅過渡期啦，逐步建立一支由唔同界別嘅建築專業人員組成嘅團隊，同埋咧就係話由內部嘅員工咧係負責樓宇狀況勘測，同埋對樓宇安全檢驗咧做直接嘅監控啦。咁呢個同過往嘅做法有啲咩大分別嘅呢？ 我簡單講啊，過往咧就係做呢個樓宇安全嘅勘測咧，過往嗰幾年咧，我哋係請咗一個外判嘅承辦商去做嘅嚇。咁即係呢個方法咧，就大概可能佢哋不論個樓齡啦嚇，可能大概兩至三年一檢咁樣咧。咁然後佢哋交個報告俾我哋自己內部嘅人員去作出跟進。如果有嘢要維修就維修啦。咁委員會發覺咧，呢個方法咧可能係唔係最理想嘅方法，都係覺得咧可能我哋自己增加少少人手咧，那個長遠方向我哋內部自己做翻。咁有幾個好處咧，除咗就係我哋可以按翻唔同嘅樓齡、建築物嘅狀況，特別咧針對一啲可能譬如有高風險嘅地方，曾經以前滲過水嘅地方，我哋可以分層去定嗰個優次啦。咁另外我哋自己內部嘅人員咧，如果受過訓練之後咧，亦都可能做得更有效率。咁呢個就係個委員會嘅建議。我哋咧就可能要有少少過渡期啦，未必即刻可以話增聘到人手。咁但係我哋未來都係會逐步咁樣向住個方向做嘅。 嗯，過渡期要幾耐？諗住增聘到個目標係幾多？因為我見而家已經有700多人係做呢個內部噶嘛，係咪？ 不過我特別一提啦，700多人咧就正話我講嘅樓宇勘探、勘察咧，只係其中一個小嘅工序。 嗯。 另外700多個同事咧，其實我哋就有43间院，300多座建築物，平時日常真係要做維修啦，大型嘅機組嘅更換啦、lift 啊等等呢一類例子，就係嗰700多個同事咧，即係日日做緊。咁佢哋再加增埋呢一個做呢啲樓宇安全嘅勘察嘅工作咧，都係其中額外一部分嘅工序要做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加咗呢個人手先至做得到。不過咧，希望我過渡期不會太長，我們都要請人的其實。 啊、就話請到多少即係目標都要。 咁我哋暫時仲要評估啦。 Okay. 不過我們都會因應住委員會都有看過的，就是話我們的外判商究竟用多少人手做到他們之前做的事呢，他們俾即係嗰個數目我們都參考，然後我們自己再增加我們自己的人手咯。 嗯，頭先講了好幾個都要講緊要請人啦，就是無論做監督或者做一啲樓宇嘅即檢查啊、勘察等等咁。如果請人真係唔理想嘅時候，其實成個建議就落實唔到噶咯。 不過我特別一提咧，就係張文委員會提到咧，其實人手只係其中一樣嘅可以話方法啦。其實無論喺個系統啦、架構啦、釐定職責啦，同埋個分配嗰個工作啦，等等咧，好多方面用科技啊，即係可以話全套嘢一齊去做咧，就會希望達到我哋希望所提到嗰啲效果。所以唔係淨係單係睇人手呢樣嘢咯。 嗯，但都有影響嘛？呢一個係一個好關鍵啊嘛，係嘛？ 當然呢個都重要啦。不過正話我提過嗰幾個範疇 ，okay. 都係重要 啊。Okay. 我見報告話咧，而家3年一個週期做嗰個樓宇安全檢驗咧，係咪都會檢討一下？即係未必3年一次咁耐，係咪？ 你講得啱啊！即係我哋會睇翻嗰個樓齡，特別咧，我哋有啲醫院真係比較係耐啲嘅嚇。佢嘅使用量啦，佢無論以前用嘅建築方法啊、物料啊啲風險，睇埋呢一樣嘢先至嚟定。有啲可能要密啲。有些可能不用咁密咧，都是安全的。 嗯，即係視乎個樓齡定係視乎個別入面嘅一啲設施而係個頻密程度有不同咧。 啊，你講啦，除了樓齡，都有我正話講嘅幾個因素。譬如我舉一個簡單嘅例子，如果那個地方是在一個病人很密集的地方，或者是水管很密集的地方，它的風險同一個我哋個貨倉呢啲位置咧，可能個風險係好不同的。 嗯，半分鐘到啫，講埋點樣用科技會做得好啲。 除了我哋咧，依家都開始緊，特別咧就係去監察，譬如石屎佢哋嘅健康狀況咧，我哋已經同本地大學咧都喺度合作咁研究緊啦，就希望佢用到啲科技可以咧比較實時睇到啲，譬如有石屎，特別係啲鋼筋中間有啲空隙已經出現咗問題，我哋啲人員可以好快知道，就唔使要靠依家比較 傳統嘅方法先監測到嗰啲問題咯。 OK， 好啊，唔該曬，程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程偉權醫生，佢係醫管局策略及發展總監，有關於頭先醫管局呢個報告咧，或者兩蚊搭車優惠，我哋轉頭翻嚟繼續聽大家電話一八七二。2023年6月8日，打击违规使用两元乘车，当局本月内展开全港执法行动。 宋皇台紧急出口出现沉降，港铁确认铁路安全不受影响。 报告建议医管局辖下医院由内部员工负责楼宇状况勘察。 俄乌继续互指破坏水坝，土耳其提议成立国际委员会调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两蚊搭车优惠滥用问题，其中就港铁就会加重嗰个嘅附加费啦。咁啊，另外政府都话会有个全港嘅执法行动。咁啊，负担方面咧，见到政府都回应议员嘅质询嘅时候咧，就话预计下一个年度嘅受惠人数咧会再升到去240万，估计开支会去到估算啊会去到67亿，亦都相信往后咧会逐年再加噶啦。点睇两蚊搭车优惠咧？1872311咧，听大家嘅电话。有黄先生，早晨。 系两位好，咁其实呢我觉得政府应该再交代清楚一啲数据，你譬如好似六零年代嗰啲人口嗰个增长系最大嘅啦，嗰扎老人家， 嗯， 咁你变咗嚟讲就系话嗱，我有一个数据就系话，其实所有纳税人呢都有一个叫做交通开支嘅免税额嘅，咁但系我唔明点解啲政府官员啦，身为一个香港市民都会知道啲交通费系不断去上升嘅嗱。居然呢個交通開支呢響20年前嘅免税額係1500蚊，到今日都係1500蚊。咁其實我覺得佢哋啲政府官員掌握啲數據係有問題啦。咁好似最近長者呢個八達通呢就要加返張相上去嘅。咁其實我相信呢響未來呢其實去加啲先進嘅嘢落去，有個人面識別好簡單，我拍嗰張八達通。佢前面有個 cam 影到呢個人係咪嗰個人個樣啱唔啱？咁唔啱嘅，即係佢盜用啦。佢盜用，你咪響阿 lam 咯。你作為咩咪揾人拉佢咯。其實有啲科技係可以幫到手嘅。 Okay. 我唔覺得你應該話個開支大就去做其他嘅動作。你一係學下啲大企業啦，將原本嘅65歲退休，你將佢改為60歲退休，咁咪少咗一班人搭車翻工咯。好似而家咁樣，我要響上水。去到赤柱翻工，咁我啲轉車幾多錢先？係咪先？我而家61歲啦。咁變咗嚟講，其實有冇啲咁嘅數據先？咁你而家有一扎人，可能就係話因為以前納税納咗咁耐嘅，而家當叫做回饋翻俾呢班人，津貼下佢哋日常嘅開支，因為交通費其實係好大嘅。 明白。 咁而家你既然就係話要兩地兼容。点解唔学大陆啫？大陆老人家系唔使俾钱嘅添啊，搭车。 O、okay, K， 好啊，唔该晒黄生，仲有余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啊，早晨啊，主持人。 你好，陈总。 我想发表一下咧，就系、是、应该咧政府嗰方面咧系落功夫先，因为佢我觉得佢执法不严啊。 嗯。 因为而家咧好多都滥用啦、盗用啦、其他嘢，你只系罚款，我觉得系无补于事咯。第二。就是好像啲要教导下啲市民，啲长者唔知道有分段噶嘛。 嗯， 好似我咁样，我就会用分段，因为点解咧？我上车，我揿咗个八达通嗰个分段，打嗰个司机同我讲，佢话你哋唔使揿噶喎，咁我话我点解唔使揿啊？ 好， 系嘛？佢都冇出声啦，啱唔啱啊？但系咧，你都要教导啲市民点样去用享受呢两蚊，同埋一样嘢咧，我觉得就系话，唔介意上车嘟一次，落车再嘟一次，上车嘟一次就扣你全费，落车嘟咧就俾你享受嗰两蚊。 嗯， 咁样你教到啲市民先去做噶嘛，你冇用噶，你教几多嘢都冇用噶，因为啲市民，我叫我啲朋友，我喂呢架我上山顶，我话我哋有分段嘅，我哋落车再拍多次啦。我啲朋友个个后尾都系冇，点解啊？佢话我摆晒落银包，我都 即系摆咗张卡落银包 ，O K， 即系懒做嗰个动作咁。 咁系啦，咁、 okay. 我所以我话上车嘟一次，我扣你全费。 O、okay. K， 你落车嗰阵时，我就俾你 俾翻個回贈翻你哋啊， 即 係 拍翻卡先有嗰個嘅優惠咁好。唔該曬，余生，仲有李小姐嘅早晨。 早晨啊，你好。 你好。 我想講我嘅經歷啊。 嗯。 咁我喺上個月咧，月尾咧就喺淘大花園對面嗰、那個搭咗一部係去美孚嘅紅 van 嚟嘅。 嗯。 咁咧佢啊顯示咧就$11嘅。咁我上車咧。就我就問司機，我話我去九龍城，咁啊短途幾多錢啊咁樣，咁跟住咧，咦我話呢度有個掣喎，咁樣我撳落去，佢即刻喝住我啦，你唔好撳唔好撳唔好撳，咁啊跟住我唔聽佢講，我撳咗啦，咁啊佢顯示$10，咁啊我嘟咗啦，於是咧我坐咗喺度啦，佢就一路就鬧我啦，就話我你嘟乜嘢啊？你嘟唔嘟啊？你都要俾，你都系俾$2嘅啫，咁样讲。佢、 嗯、 啊，于是佢闹咗我30-40分钟啦。 即系成程车咁啊？ 唔系30-40秒啊，讲错咗，30-40秒。 OK OK OK。 即系佢即系唔满意我咧，咁样佢赚少咗$1啊。 嗯。 咁啊，于是咧，我去到九龙城咧落车，又有人上车啦，已经。 嗯。 咁啊，其实我建议咧，政府咧最好咧就唔好再批俾。嗰啲紅 van 啊，因為我覺得紅 van 咧係冇投訴機制嘅。 你有冇試？我唔知即係佢本身嗰條線有冇一個嘅負責人嘅，其實。 我聽唔到，唔好意思。 嗰條線啊，即係紅 van 嗰條線有冇一個負責人喺度嘅？ 有冇乜嘢？ 負責人咯，有冇嘅？ 我唔係啊，我中途上車嘅。 O K， 唔係，即係我知嗰條線本身有冇管理人，即係我唔知道有冇學得。 我唔清楚喎、啊，我、okay. 我都唔清楚佢個總站。 即係總之，你就覺得呢一個紅 van 如果有啲咁嘅問題，都冇得投訴啦。唔該曬李小姐。咁仲有就係張婆婆打上嚟嘅，早晨。 喂， 係張婆婆，係咪？係、 hey, 你好，你好。 你好，係咪開咗收音機？你後面 係啊，係 啊, 啊，收一收先，因為有個回音都幾大啊，都。 哦，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我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講下有關於兩蚊優惠。好，繼續同張婆婆傾，係你想講邊方面？ 我想咧就話咧，其實呢個措施係好嘅， 嗯， 但係問題就係話咧，可唔可以同啲司機先生溝通，俾佢知道，就算老人家上車，如果話俾你聽優分段嘅，請你都撳一撳咯。 嗯， 因为我见有啲司机咧，因为我自己搭过啦，有啲司机咧，你话俾佢分段咧，佢好鄙视嘅眼光望住你啫。 系涉及到小巴司机系咪都系？ 嗯。 O K。咁有冇头先嗰个听众嗰个经历咧？头先嗰个听众直情俾人 话，嗱嗰个分段咧就系$5，嗰个全程就系9.3-9.5嘅。 嗯。 啊。咁如果我话俾你听，我分段落，咁你揿一揿，咁、 嗯、 其实都系举手之劳啫，大家都好噶，系、啊、咪？但系咧，佢就好鄙视嘅眼光望住你噶，即系觉得你好烦佢。 但系你自己揿定个司机揿，可唔可以你自己揿噶？其实 我唔知道我系咪可以自己揿，因为我都已经系差唔多70-80岁嘅老人家啦。 嗯嗯，明白。即係總之有要求呢一啲分段收費嘅時候，都面對住司機頭先話佢有啲即係唔係好禮貌嘅一啲做法啦，嗰啲回應啦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有關於$2搭車優惠呢個計劃引起嘅關注，無論係一啲濫用問題啦，而家一啲嘅打擊嘅方法。咁另外仲有就係講緊嗰個開支嘅問題，會唔會都造成一啲負擔咧？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另外想同大家講係有關於政府之前提出咧，就係優化醫療券計劃，就計劃咧容許配偶咧系共用医疗券嘅，咁就可以方便一啲长者嘅夫妇啦，善用双方嘅医疗券配额。用即系呢一个嘅私营基层医疗服务嗰阵咧，就系、是、以简单申领过程为原则啦。咁就话呢一个嘅共用配偶共用医疗券嘅措施咧，下个月会推嘅。咁成个情况，请嚟一位嘉宾一齐倾。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早晨。 早晨，施乐文。 早晨，连伟桥。先讲呢个夫妻共用医疗券呢、這、一个。嘅措施啦，下个月就话推噶啦，咁你自己嘅关注系啲咩话？支唔支持呢个措施咧？整体嚟讲， 整体都支持嘅，因为始终增加咗长者使用嘅弹性。咁、好多时两夫妇之间都会有个比较多慢性病啊，比较多需要，咁、那个弹性系多咗嘅。咁但系喺个执行细节嗰度就。 即係會關心，譬如登記嗰個手續係點咧？因為即係文件就話可以睇醫生嘅時候一齊去睇，但我相信即係大部分長者都唔會想一齊去睇醫生，因為始終好多嘅即係服務提供者地方都選擇啊，亦都本身都工作量好大啊，未必會做呢啲登記嘅工作。咁所以要登記嗰時都困難，咁同埋有啲特別啲嘅群組，譬如係其中一個長者可能係住喺院舍啊，或者唔喺香港啊咁樣，咁又會困難啲咯。 嗯，因為我都補充少少啦，因為如果係就係話要即係長者同埋配偶雙方同意啦，咁一方係用嗰個醫療券嗰陣咧，要兩個人一齊去到嗰個醫療服務提供者，即係可能係診所咁樣，要出示身份證同埋要申報個婚姻狀況做登記嘅咁，咁就喺個系統上面咧，兩個人嘅户口就會連結咗噶啦咁。你自己就擔心係咪啲診所未必好願意做呢一類行政工作，因為加重咗，係咪聽到？ 係啊係啊，同埋。本身都即係大家都知道去排隊睇醫生都唔係一個好寬敞嘅經驗啊咁樣，咁所以未必想兩公婆一齊去咯。咁呢個登記嗰度手續係一個問題啦。咁另外即係去到如果有一啲爭議嘅時候，或者譬如某一方想取消個連結啊，咁嗰個機制係點？呢個暫時都未知咯。 佢好似就係話直至任何一方書面提出請求可以退出嘛，佢講法係咁啊嘛。 系，但系点样去请求或者会唔会有啲上诉啊，或者系有啲抗议啊？咁呢个又未知，咁可能都有少部分会有呢啲啦。咁另外就系我都关心就系，如果可以用到两公婆嘅医疗券通用嘅时候，理论上即系每一位有8000蚊嘅话，可以去到个数额系过10000蚊、16000蚊嘅。咁嗰个金额咁大嘅时候。即係會唔會有另外一啲危險呢？譬如係如果有啲騙案啊，或者濫用嘅時候，金額會唔會更加大呢？ 嗯，其實可以點樣做啦？不如先講濫用嗰個之前咧，先講登記嗰個啦。其實如果你話現場喺啲診所度要可能加重佢哋行政工作，未必咁容易做到嘅，或者要核實一啲文件上面前線嗰、那個即係診所嘅護士可能都未必做到嘅喎。咁可以點樣呢？網上面做一啲嘅系統交翻俾政府做，定係點咧咁？ 不過其實就算去網上登記，好似之前睇到話消費券啊，或者旅遊卡啊，或者好多其實要長者去網上做嘅話，都係困難咯。 嗯， 咁所以我諗即係實行嘅初期，可能好多長者心急想連結啊嘅時候，其實嗰陣時都即係要多啲支援咯，可能要長者中心啊，或者多啲服務點啊咁樣去幫手。 不過你話齋，你頭先提到一個點，就係嗰個配偶可能係未必可能一齊去到睇醫生嘅，可能佢係卧病在床啦，可能喺院舍啦，亦都唔方便行走啦。咁呢一類又可以點樣可以搖佢去處理呢？又 我諗都係要透過書面申請㗎啦。但係即係到底而家係要啲咩證明文件啊，或者使唔使結婚證書嘅複印本啊？呢啲咁嘅細節都仲未知咯。 OK， 另外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如果兩公婆一齊用啦，咁、那個數額都大啦，擔心濫用嗰個嘅問題，就你自己覺得仲可以點做呢？因為你共用就自然係會個額係會大㗎咯，一定係咁啦。 是啊，其实讲到尾都是即是医疗券其实原意都是想大家做啲基层医疗嘅嘢，咁其实唔应该去到数额咁大嘅。咁但係好无奈就係好多医疗服务其实而家政府系提供唔到，譬如去整牙科啊，或者轮候啲手术啊咁样，其实都等好耐，咁变咗就做唔到个原意。其中一个原因呢都系因为而家其实第二第三层嘅医疗服务都仲未好完善，咁大家逼住用啲本身用嚟做基层医疗嘅钱呢，就攞咗去做啲第二第三层嘅嘢囉。 嗯嗯。嗱，除咗话呢个夫妻共用医疗券呢一个嘅计划啦，另外仲有一个就系推出为期3年嘅医疗券奖赏先导计划，就话长者如果喺健康检查或者慢性疾病诊断管理咧等等嘅呢一啲服务咧，系使用咗至少1000蚊医疗券咧，咁户口就会自动再俾多500蚊嘅奖赏佢嘅咁。而家就话今年第四季会推啦，咁呢一个有冇啲咩关注位咧？你又 其实我觉得呢个系重要过夫妻共用啦，因为。始终医疗券咁多年都系想大家做啲基层医疗嘅嘢，但系一路做唔到个政策原意。咁呢个系即系第一次去尝试从个成个方向嗰度去即系俾啲动机长者会用嚟做多啲预防性嘅嘢。咁呢个好紧要。咁希望即系呢个计划之后可以更加多嘅长者就唔系用嚟睇急病， 係用嚟做多啲即係基層醫療啊，洗下牙啊，或者做下身體檢查咁樣。咁但係個困難，雖然而家即係多咗啲叫做獎金啦，叫多咗500蚊叫做獎金啦。咁但係其實都仲好多困難，譬如係即係嗰個健康嘅知識啦，大家識唔識有呢啲服務啦？咁可能其實大家好多長者都係成日收到啲電話就推銷一啲身體檢查咁樣，到底邊啲適合自己或者自己需要做咩都唔係咁知嘅。第二就係即係有好多服務其實幾難揾嘅，即係譬如啱啱就擴展咗去譬如聽力學家、心理學家呢啲。咁其實即係唔好講話呢啲比較冷門嘅專業啦，即係其實好似譬如物理治療、職業治療咁樣比較常見啦。咁但係其實一個長者，如果你冇上網嘅話，你喺條街度點樣揾到呢啲服務咧？咁、 okay. 樣亦都好困難咯。 OK， 好啊，唔該曬連偉橋，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連偉橋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啊，有關於其中提到話長者醫療券可以夫妻共用啦，上年施政報告嗰陣有提到嘅，咁亦都話嗰個有條件增加至到2500蚊嘅呢個三年先導計劃啦，咁涉及到就係個前提長者要係做一啲健康檢查，係用夠1000蚊醫療券就會自動發放多500蚊嘅獎賞嘅。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加拿大山火冒出的浓烟向南飘扬，影响空气质素。北美洲数以百万计民众被建议在户外的时候要佩戴 N95 口罩。多个北美城市被浓厚的泥黄色烟雾笼罩，其中美国东岸的学校取消当地星期三的户外活动，包括体育训练和校外教学。气象部门对几乎整个大西洋沿岸地区发出空气质素警报。官员说，受到空气中悬浮粒子影响，户外活动可能导致健康问题，建议民众尽量留在室内。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表声明，指由于山火浓烟导致能见度下降，局方采取措施管理进入纽约市区的航空交通流量，从中西部和东岸飞往拉瓜迪亚国际机场的航班已经暂停，飞往新泽西州纽瓦克国际机场的航班亦都有所延误。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正式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彭斯在64岁生日当日发布竞选片段，他在短片之中强调，在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领导人，又指美国需要一个能够唤醒国民善良本性的领导人，而他可以带领美国重回正轨。彭斯之后到艾奥瓦州安克尼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批评他的前上司，即是前总统特朗普，在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之中的角色。彭斯当时拒绝了特朗普对他提出不要确认拜登当选总统的要求。彭斯说他没有宪法权力干预选举结果，特朗普是错的。86岁的教宗方济各在罗马一间医院接受小肠器手术，这次手术需要全身麻醉，历时3个钟头。医生表示，教宗的小肠器是由2021年腹部手术留下的疤痕引起，手术很成功，教宗苏醒之后精神良好，还开玩笑问何时进行第三次手术。预计教宗需要住院5至7日，康复之后不影响出行或者参与其他活动。不过医生亦都指出，虽然教宗身体强壮，但是年事已高，近期曾经患上支气管炎，因此在教宗住院时间方面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啟德發展區一個地盤的公營房屋發展項目進行打桩工程期間，港鐵屯馬線宋皇台緊急出口其中一個監測點出現沉降，工程需要暫停。港鐵說已經確認鐵路安全不受影響，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話：相關部門會喺地盤復工之前確保實施適當措施。有立法會議員憂慮，未來幾個地盤同時進行工程時，會加劇沉降問題，希望政府當局加強監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239点，跌12点，总成交金额5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8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89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3元，跌2.6；汇丰控股60.05元，升4毫；阿里巴巴83.5元，跌5.5毫；友邦保险81.5元，升1.6；新奥能源100.2元，升1.65；美团122.7元，跌8毫；中国平安53.15元，升3.5毫；盈富基金19.54元，升5仙；京东集团144.9元，升7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40.03，瑞士法郎0.91，加元1.337，人民幣7.14，英磅對美元1.245，歐元對美元1.071，澳元對美元0.6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05。日經平均指數報31957點，係升44點。港金報1819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4.99美元，卖出194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新丰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喺梅树坑。跟进翻较早前公主道去尖沙咀近住常胜街公园嘅交通意外，同埋喺秀茂坪连德道去翻蓝田方向近住将军澳道嘅坏车都已经清理好。两边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喺东港中心。反方向去柴湾左转落渣华道嘅支路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市花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桥底慢车，龙尾喺丰力楼。另外近住平石村都系车多，龙尾星河名居。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挤塞，车龙海丽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粉岭公路出九龙近住轩程间慢车，龙尾喺加福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喺福亨村。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去到环宇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透过智方便登入税务易，处理税务话金易，上 ia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国安法事件簿二， 今集嘉宾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国安法处理的是四类特别的罪行，但是并不是说国安法就涵盖所有触及国家安全的一些罪行，其中你提到的就是刑事罪行条例的第九和第十条。 国安法事件簿二，逢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2023年6月8日，打击违规使用两元乘车，当局本月内展开全港执法行动。 宋皇台紧急出口出现沉降，港铁确认铁路安全不受影响。 报告建议医管局辖下医院由内部员工负责楼宇状况勘察。 俄乌继续互指破坏水坝，土耳其提议成立国际委员会调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两蚊搭车优惠，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除咗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寻日有回应到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咧，寻日喺立法会都有回应质询嗰阵咧，都有提到话政府已经推出一啲电视宣传片啦，同埋一啲电台广播啦，系并且提供咧双向分段收费嘅主要公共巴士、公共小巴站头同埋车厢显眼位置咧，张贴一啲宣传海报，系鼓励两蚊优惠计划嘅受惠人士咧，系善用一啲短途嘅路线啊，都协助佢哋了解双向分段收费和有关的工作，希望可以从而咧减省到两蚊搭车优惠之下的一啲票价差额，确保公帑咧系用得其所嘅咁。嗱，寻日都系政府喺立法会咧都讲到有关于2023年度啦呢个参与两蚊搭车优惠计划一啲嘅公共交通营办商获发还嘅一啲款额，30.79亿元入边咧，当中港铁咧同埋专营巴士营办商咧分别都系获发还超过11亿嘅咁。不过以幅度升幅最多咧，就系红色小巴嘅营运商啦，涉及到6140万，比起前一个年度咧多咗超过十几倍啦。咁不过都有原因嘅，就话睇翻咧，就系有一啲嘅系多咗一啲红色小巴嘅路线系加入咗呢个计划之中嘅。咁其中话45条嘅红巴嘅路线咧，上年2月27号咧就开始系参与呢一个嘅计划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有梁太，早晨。 早晨， 早晨，系你好，请讲。 系唔好意思啊，咁咧就咁样嘅，因为正话先头咧讲开嗰个巴士，唔好意思， 唔紧要， 讲巴士个问题咧，咁咧嗱，譬如好似我哋坐轮椅咧，咁即系讲话长途嗰啲车咧，有时咧短途嘅车咧上咗一部轮椅咧。跟住如果假設緊我哋有幾個朋友或者夫婦嗰啲呢，如果再搭一部車呢就要等好耐囉。咁如果有分段收費呢，譬如如果長車嗰啲我哋上咗車再督返呢，咁其實政府咪唔使津貼咁多囉。 嗯，所以你哋都支持分段。 係支持，因為你冇咗呢個制度呢，咁變咗呢，咁我哋上咗車督完一次咪落車囉。係咪呀？咁同埋呢，你巴士嗰度只是得一部典车的，咁我上咗一部轮椅，咁我系咪又要焗住我要搭长车咧？咁佢有啲巴士咧，咁佢有譬如好似讲开南区咧，我东村同埋可以同埋呢个西村啦，咁其实得一部即系如果喺嗰个站上咧，只系得99，咁671171。咁嗰兩部車呢都係長車嚟㗎嘛，過海㗎嘛。99其實有時都等好耐㗎。咁樣囉。 即係總之一啲班次疏都可能影響到你哋逼住要揀長車搭啦咁。 係啦係啦。咁、如果係你分店收費，咁我哋都翻咁咪咩咯？其實我覺得咧要幾方面去做咯。嗱，巴士又要去做，即係有時咧。即系好似啲小巴、巴士，你唔大家合作咧，只系为咗自己嘅利益咧。诶、横掂都系两蚊，咁啊嘟咗啦。喂，但系政府如果长车津贴又唔系咁，如果小巴如果有分店， okay. 都系又系咁。咁我觉得大家都要去做咯。 O、okay, K， 好啊，唔该晒梁太，仲有杨先生嘅早晨。 早晨， 早晨，请讲。 苏茂文 系， 其实我建议咧就系阿田北俊， 田北辰系嘛？ 都系几。 系杨生系 喺六个频率。 咦，杨生，你嗰个电话线路好似有啲唔系收得好清。 系系。 系而家可以，而家可以继续讲系。 即系百分率比老一老五岁嗰啲咧，最低系几好噶。咁啊，你加达咧，而家大家一齐接受系啦。跟住六十岁嗰啲咧，可以有每月接一个。高啲嘅百分率，佢多一岁就减多少少百分率，即系咁样加一至到六岁，咁样大都大唔使大家到时加价又话唔使啲我哋啲优惠唔使支付嘅，大家一齐都俾啦。 明白啊，杨生，你讲个电话真系收得唔系好好，不过我大概都听到嘅，话可能六十岁同埋六十五岁嗰个即系个优惠可能会有一啲唔同啊等等嘅咁。仲有陈先生嘅早晨。 早晨，主持 系你好，请讲。 系啦，我就觉得咧，佢政府应该谂下我哋市民点解要即系会出现长车短搭呢啲咁嘅情形咧。 嗯， 即系有时我哋出门可能即系好赶时间啊，咁样见到边架巴士就上边架噶啦，即系唔会话成日计住呢架长车定短车噶嘛。 嗯， 咁啊，即系好似有啲站咧，即系譬如好似六号车咁样喺旺角咁上车，通常都坐满晒噶啦。咁我哋即係通常我就唔會即係揀嚟上啦，因為上去即係都要企喺司機位側邊嗰度阻住條通道嘅。 嗯。 咁我哋嘅間隔少啲人，即係多啲空位嘅巴士搭噶啦，係咪？ 嗯 哼。咁好多時就隧道巴啦，隧道巴過咗海之後就冇即係冇咁多客，好多空位。咁我哋有時就會上呢啲車咯。咁同埋即係要趕時間啊嘛。咁你路車坐到滿曬人啦，咁行車時間真係耐好多啦，下下就要上落客。咁嗰啲小客嘅，即係小人坐嘅車，佢又行得快啲，咁啊，梗係快啲到目的地啦，係咪？ 明白。 呢啲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咁另外就即係個上車位置嘅問題啦。即係我一出嚟就係嗰個站就係嗰架車，咁我就搭噶啦。冇理由即係周圍去揾架短車嚟搭，咁、可能要行五分鐘先至去到另外一個六號車嗰站咁樣。咁我就可能上咗個102啦，係咪？ OK， 好啊，唔该晒陈生。讲到喺时间系咪讲时间考虑啦，或者架巴士系咪好逼啦，或者有时可能个站嘅位置都系佢哋考虑嘅。即系讲到长车短搭，一啲乘客都有唔同嘅考虑嘅。仲有林先生，早晨。 系早晨，各位啊，你好。 你好，林先生。 咁就即系我意见咧，就好似地铁咁做啦。你上车嘟一次个卡咁样，跟住落车又嘟一次一张卡。咁大家都公道啦，咁你收幾錢搭我幾耐車，咁啊大家一目了然咯。咁問題就嗰、那個，即係你再擺多部機咧，就牽涉到嗰個公司嘅洗牌嗰啲車，嗰啲車嘅洗牌嗰個問題。咁啊，大家研究下啦，咁樣就講咁多先啦。 OK， 好啊，唔該曬林生，仲有徐先生嘅早晨。 早晨啊，主持 你好，請 講。這個問題咧，我相信咧係根本咧就係、是。幾年前咧係推出咧，或者已經根本性咧係一個應該用一個試驗性嘅，應該咁講啊！你唔可以話一推出嗰個政策咧就係啱嘅。咁而家係幾年後啦，或者而家知道個結果啦，政府咧就財政嗰方面咧就有個壓力啦。根本咧六十五歲啦嚇，即係我唔想希望即係同其他國家比啦，而係事實六十五歲咧。就是差不多是个中位数讲退休的年龄或者是优惠。那如果提高到60岁呢已经差了成5年了。 嗯，即降低门槛 到60岁。那个数呢同埋那个人呢那个数字、是很犀利的。那个用这个优惠。 嗯。 那我认为呢是那个政策是如果是有问题好像揸车那样。一路揸车落了车一路向前行，條路是有問題的話，你應該要改。 或者是政策改回65岁才有优惠、 嗯、 因为60岁我就觉得比较是年轻一点了 ,60 至64岁、 okay. 做人做什么都是有个希望的嘛、 okay. 你不可以说政策政府给了这个优惠你呢你个个都不出声、哎、65岁个个都拎即是似乎有个着数在这里。 嗯、 其实为什么不等到65岁大家都 fair 一点呢 ?OK, 好啊都他有关注到啦徐生关注到啦那个两蚊优惠那个合资格年龄呢可以65岁是适合一点的他的看法是这样。再郑生早晨。 哎早晨早晨。 你好郑生请讲。 是。我呢就对这个乘车优惠呢有少少意见的因为先前立法会议员呢都讲过话用科技啊去 check 啊的确是应该用科技去 check 的。因为为什么人手去 check 呢基本上是徒劳无功的。 譬 如你的人手放在 A 出口我会离远因为他一定心里面是有所心理准备的。见你有职员站在那里那就去 B 咯。B 又不去 C 咯。 咁、 嗯、你咁把个人喺度系冇乜意思。 嗯，即系呢个系个执法个形式啦，就去到系咪个乘客系咪会留意到？ 有流动。 嗯嗯嗯。 嗱你企 A 系咪系咪你一会执法就会咁多个出口都企晒咧？ 嗯，不过佢都话系抽查嘅，都始终好难嘅。全港有咁多个站。 系啦，冇错。点解立法会议员就话用科技，但系佢冇话乜嘢科技，系其实系唔需要企喺呢度门口嘅。 嗯。 嗱，好似我咁喺巴士嚟计咧。一定冇人 check 嘅，巴士司机系唔会理你，总之你嘟有声，佢就俾你过。 嗯， 一定我 check， 亦我见到好多后生行得企得走得个样又正确嘅，都系嘟嘅，都系两蚊，我就唔知点解啦。 嗯， 但系咧，人家话到用科技咧，其实可唔可以用嗰个科技就系咩咧？喺地铁或者巴士嗰、那个八达通攞翻出嚟嘅记录入边咧，系抽查一啲。嗰啲 number 嗰个卡嗰、那个年纪系超越或者75系80，而佢好恒常咁，好定时咁都出现咗减价嘅，咁已经系可以揾到个人出嚟噶啦。 OK， 好，唔该晒郑生，佢就觉得都可以利用科技系做一啲打击滥用呢个两蚊搭车优惠嘅一啲工作啊。咁啊，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啦，两蚊搭车优惠之外咧，就系、是、有关于政府啊，就系提出呢个2022年院舍法例杂项修订条例草案，就系、是、想提升院舍嘅质素啦。咁啊，包括咧，其实涉及到一啲提高最低人手规定啊，亦都有调高住客最低人均楼面面积等等嘅咁。呢、這个对于业界嚟讲有几大影响咧？对于住客即系住喺院舍嘅人士嚟讲有几大影响咧？咁请嚟有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辉出神。 是早晨啊，张立文。 早晨，李辉，可唔可以讲下你点睇？三读通过咗呢个院舍修订院舍条例嘅修订啊，对院舍嚟讲，要准备落实呢一啲要求，嗰个影响系几大咧？ 嗱，呢个条例修订咧，其实2017年6月已经政府啊成立咗一个检视安老院条例同埋实务守则嘅工作小组。 嗯。 咁啊，至今咧，其实都已经有6年嘅时间噶啦。咁啊，立法會三讀通過咧，其實業界咧，呢六年裏面咧，慢慢都消化呢個有關嘅消息噶啦。 嗯。 咁你話對個業界嗰個影響性有幾大咧？咁樣嗱，分開兩方面。第一個咧，因為修訂嘅其實佢係有八項嘅，咁啊，其中最有影響性嘅一個就係人均嘅最低面積啦。 嗯。 咁啊，第二個咧。就是个人手的要求提升啦，呢两方面。咁其他嗰啲咧可以，即系个法例草案修订咧，个影响性咧就冇呢两样咁大嘅。咁而人手方面咧，其实系至关重要。对于成个安老业界，即系目前我哋本身都已经系应该讲十几二十年啦，呢个行业都系缺人嘅。 嗯， 你再加上而家修例之后嘅额外需要嘅人手咧， 嗯， 即系其实就系雪上加霜。 O K， 咁我唔知道有啲乜嘢嘅方法系可以令到嗰个供应增加啦，咁样咁啊，各行各业都系撑人噶啦。咁、所以就话呢个修例咧喺呢个时间，其实都唔系一个。即是十分適當的時間、 OK， 冇人。 不過話人手方面咧，涉及到今次，譬如係咪話護士同埋保健員嘅人手都要啦？你自己覺得分別呢兩方面爭幾多啦？同埋我見係咪話當局都有提出修正案，將保健員同埋護士人手嗰個規定嘅生效日期係遲咗啊，推遲咗兩年，係咪有咁樣？ 係， 嗯， 佢個實施日期係推遲兩年， 係咯，夠唔夠時間準備咧？咁樣多咗兩年， 應該十幾廿年都係缺人嘅、我就唔相信兩年之內係可以解決得到呢個問題。咁政府話我而家加大咗個名額培訓護士、有1700個即係護士嘅學額、但係需時噶嘛，你唔係兩年就畢到業噶嘛，你培訓一個護士三四年嘅，咁係咪兩年個實施日期就可以解決得到專業人士的供應呢？咁保健員呢，其實呢註冊的保健員是多的，但是就職的即是進入這個行業的保健員呢個數額呢是相當之少啊。他有兩萬多個註冊保健員、但是呢現在在院舍裏面入職的其實都是得五六千人嘅啫，咁、即係有人萬幾兩萬人咧，係攞咗個牌而冇入職去安老服務業嘅。 不過我見咧，其實如舉個例啦，譬如話多過六十名住客嘅高度照顧院舍咧，其實講緊嗰個最低人手規定係2028年6月先實施喎，即係距離而家都仲有成好幾年啦。要培訓係咪真係完全冇時間咧？咁另外其實嚟緊都會推一個叫院舍輸入護理員特別計劃啦，呢一度都有一啲外來嘅人手可以幫到手噶嘛。時間上又遲咗啦，有一啲額外嘅計劃再做緊啦，係咪真係即係評估之下都真係夠唔夠咧啲人？ 那個特別計劃呢，今次呢它就是有設上限的，它是個上限是7000名的叫做是外勞的名額。問題呢，現在在香港已經入了境的透過補充勞工計劃，即是舊有的計劃，還有一個有時限的輸入外勞呢，即是疫情的時候一個特別計劃呢，都已經大概有4000個外勞在香港做緊嘢噶啦，即係換言之咧，就大概係得翻2000-3000個名額嘅啫。 OK， 咁而家我哋業界咧，個個咧就喺度急實啦。哇！政府咧就由勞工處咧轉去社會福利處咧，就作為一個申請部門咧，就6月19日就針對呢個特別計劃嘅。咁剩翻咧，實際上係可能得1000個名額左右到嘅啫。即係大家咧就覺得你話1000個夠唔夠呢？我哋新增嘅服務本身就已經係相當之即係缺人，而開展唔到服務啊，有硬件而冇人力啊。你再加上你今次嘅修例之後需要更加多嘅額外人手呢，我諗真係政府仲要檢視點樣去加大個配額先得。 好，人手之外，另外剛才你都關注一點的，就是那個最低人均樓面面積分兩階段會提升的。以高度照顧院舍為例，頭四年人均面積維持在現時法定就 6.5 平方米，第四年起就要去到8平方米，第八年起就再增加去到 9.5 平方米，八年的過渡期達至到人均的樓面面積最低要 9.5 平方米，是不是都夠時間呢？你覺得？ 有關個最低人均面積個要求咧，前後八年嗰個過渡期咧，你話足唔足夠咧？其實如果係有心營運呢個行業嘅咧，知道個政府嘅修例，其實喺呢幾年裏面咧，成個行業都係配合緊嘅修例去作一個準備噶啦，唔係話你個例實施嗰日我先去做準備嘅。咁例如一啲細小型嘅院舍，佢哋點樣可以去合併啊、擴充啊、再租一啲盤而將個牌搬遠啊，咁都做即係做緊嘅行業做緊。 有幾多要咁樣合併啊，或者要搬啊咁啊？ 嗱，而家我哋500多間私院裏面咧，除咗買位院舍係9.5平方，即係符合嗰個新例嘅咧，裏面有成300多間我哋叫做普通牌照院舍。咁而呢啲院舍咧，就係、是有最低人均面積要求啊，可能係6.5平方米啦。但係亦都有啲已經，就算佢係一個普通牌照咧， okay. 近年新攞牌嘅已經符合咗9.5。反為呢個分兩階段嘅人均面積咧， 個影響性就唔夠人手咁大啦。 OK，但要合併要搬，可能都涉及錢噶嘛？呢、這個會唔會都令到有啲院舍可能甚至要執啊？或者成個業界生態有冇大影響呢、這個？ 哦，成個生態就算唔係修例，都已經喺度改變緊噶啦。一個係一個長者而家嘅要求，同埋係個我哋租金方面咧，對呢個成個行業嘅生態個影響性咧，亦都非常之大嘅。咁所以一個土地啦，一個人力啦，係影響住呢個行業未來嘅生態發展嘅。 嗯 ，OK， 好啊，唔該曬李輝，先同你講到呢一度，有關於呢一個立法會三讀通過院舍條例修訂啦。咁李輝就係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嚟嘅，咁頭先都關注到其實今次修例啦，都係涉及到一啲提高最低人手嘅規定啦，譬如頭先講到話即係以高度照顧院舍嚟講咧，每日最少咧有13小時啊，就每60名住客咧就有一名嘅護士，或者每30名住客咧有一名嘅保健員當值嘅。2026年6月16日實施。咁另外都話調高住客最低人均樓面面積啊等等，頭先都講到一啲噶啦。咁有議員就關注到係咪應該要補貼一啲，尤其是中小型嘅院舍咧，譬如要符合一啲人均面積新規定等等咁。局長孫玉涵就話會繼續通過改善買屋計劃啦。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計劃等等，讓到符合新要求的私院有較穩定的收入。今天千禧年代來到這裡，拜拜。